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七彩童年俱乐部的毛毛虫阅读剧团呢，是从今年的八月份开始的，到现在呢已经进行了十几期了。这是一个故事绘本的亲子阅读这是一个故事绘本的亲子阅读活动。每次活动呢，俱乐部的故事姐姐都会给爸爸妈妈和小朋友们推荐一个有趣的绘本故事，大家呢一起来听故事姐姐讲故事，一起来发现隐藏在绘本当中的各种乐趣和奥秘，一起来体验那些从故事当中延伸出来的游戏，一起来学习故事传递给大家的知识和道理。妞妞很遗憾，因为尽管妞妞从一开始就在剧团里给小朋友们讲故事，但是却一直没有时间来整理活动中的诸多花絮，所以啊，有很多的好故事都没能以文字的形式保存下来，只能留在大家美好的记忆里了，成为一个日渐模糊的影子。事有凑巧，这一期的阅读活动呢，俱乐部安排了镜子和依依两位姐姐来给小朋友们讲故事。空闲下来的妞妞终于有机会来采写活动花絮了，于是啊，妞妞决定马上行动起来，不让这个遗憾继续下去。因为每一次活动都会推荐一个绘本故事，所以呢，妞妞决定从这一期开始的每一期阅读花絮呢，都以故事的名字来作为总的标题。那么，由于本次活动呢，小朋友和爸，由于本次活动给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们推荐的故事啊，名字叫做《我永远爱你》，所以啊，这一期的花絮故事就叫《我永远爱你》系列好了。我永远爱你是一个发生在熊宝宝和熊妈妈之间与亲情挚爱有关的故事，温馨感人。而围绕着这么一个温馨感人的故事，我们的活动当中也开出了许多趣味横生的花絮。现在啊，就听妞妞慢慢的来说吧。